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3周年，墨西哥劳动党全国领导人阿尔维托·阿纳亚·古铁雷斯和乌拉圭3月26日运动主席吕本·玛利亚·维拉最近向朝鲜劳动党委员长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、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、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发来了电文。电文指出，相信伟大的金日成同志的巨大革命业绩将同人类历史一道永垂不朽，并向朝鲜党、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和朝鲜人民表示敬意。